灿烂耀眼，忽然之间下雨也没人撑伞，是我的初恋。那次是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货比三家不吃亏，10月7日至8日，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汇集各种价位、各种级别、各种品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海量车源，尽情挑选。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959资讯快报。 9月5日。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创建办主任刘丹带督导组深入一线，采取督导检查和现场办公相结合的方式，按照省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实地考察标准，对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实地督导检查。刘丹要求相关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对照测评内容标准进一步查漏补缺，明确责任，强化督导，狠抓落实，确保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无死角，形成全覆盖。同时要进一步抓好创城工作的社会宣传工作，加大市区重要路段重点部位的公益广告刊播力度，在全市上下形成全民参与创建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为提升涿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能力，强化政企联动应急响应机制，近日本市组织开展2017年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情景构建桌面推演活动，副市长李庆林出席活动。李庆林对本次演练活动的强针对性和高操作性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单位要明确职责，通过开展经常化的演练活动，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实战能力和实操水平，要采取多项措施开展应急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使公众的自救互救意识得到提升。同时政府与企业之间要积极协调联动，形成强大合力，为本市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梁朝伟。对于李宇春重新演绎这一首《你是如今难以忘记》，我觉得是另有味道。对我来说，既是一份礼物，也是一份惊喜。电影可以 3D 回归，歌曲也可以经典复刻。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希望一代宗师 3D 跟这首经典歌曲的回归，带给大家新年的一份美好。 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

睁眼，假装看不见，我要对你说再见。你说做个女人应该要为男人着想，不要太好强，不要太多梦想，这是个男人的世界。可是你心里应该明白，你只要你的自由，应该不应该把你的爱情收起来。 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管，没有人关怀，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哎，是不是你看你爸爸从小对你妈妈这样做，不要做，看了就学会去做，可是你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下一代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没什么难，没什么困难，只要你能够相信自己， 即便你自己什么还要在一起，从没有爱情，哦，也没有爱情，只是为了方便吗，走了我的心，伤了我的情，还不反省，试过睁眼假装看不见，追求把爱情当终生成就， 其实生活简单不过，就是寻找一个伴侣， 其实当激情推成责任， 又或者当彼此拉得太紧， 明明相爱的恋人往往最后变得陌生，其实相爱太难， 其实相爱太难， 你不过时间 令爱慢慢变淡， 誓言一点一点， 誓言一点一点， 有时在不知不觉间， 早知道相爱太难， 早知道相爱太难， 想得到从来又怕失去空间，最好要呼吸新鲜， 却又怕终究要归还，却无力承担。有谁能够一直在追求把爱情当终生成就， 其实生活简单不过，就是寻找一个伴侣， 只是当激情推成责任， 又或者当彼此拉得太紧， 明明相爱的恋人 是相爱太难， 你不过是简历， 令爱慢慢变淡， 誓言一点一点， 誓言一点一点， 流失在不知不觉间。 早知道相爱太难， 早知道相爱太难， 想得到从来 又怕 失去空间，最好有呼吸新鲜，却又怕终究有回头，只无力承担。 所以要好好珍惜眼前， 付出多少不必去计算， 就算那烟火只一瞬间， 也会记得曾经笑得多甜。其实相爱太难， 其实相爱太难， 抵不过时间里 爱慢慢变淡， 誓言一点一点， 誓言一点一点， 流失在不知不觉间。 才知道相爱太难， 其实相爱太难， 想得到从来又怕失去空间，最好要呼吸新鲜， 却又怕终究要辉煌，却无力承担。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开学典礼，师生同乐汇金秋， 持学生证或教师证置换或分期购车送5万油卡，维修保养消费满额送2瓶汽油添加剂和课外书， 详询6122-9988。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之势而来，车长超5米，7人座宽式格局，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更配备 2.5T V6 引擎，100公里加速6.9秒，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体验途昂强者风范。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风在停留，雨在等候，都不想走，还有你的手紧握着，舍不得放下，温柔已错过，爱已错过，已不想说，是否还有梦？平淡的生活，回到最初长夜堆积黑色寂寞，无情的在撕扯我对你的执着，你定还记得春天甜蜜的微笑着，回忆是开 开在春天的花朵。风在停留，雨在等候，都不想走，还有你的手紧握着，舍不得放下温柔。一错过，爱一错过，一不想说，是否还有梦？平淡的生活，回到最初长夜。开在春天的花朵， 在太阳下我们等了好久的车，让时间拉长了影子，也许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你也是这样想吗？常常不知所措的想，好想跟你好好说话，我们的世界可能有时差，真的感受你对我好，而我也都知道，很想大声地说我很想念你，原来在我身边，我却一直没发现，想在一起的画面瞬间胜过永远，我会陪在你身边，梦会实现在这个季节，我看着你看着，原来你在我身边，在太阳下我们等了好久的车，让时间拉长了影子，也许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你也是这样想吗？常常不知所措的想，好想跟你好好说话，我们的世界可能有时差，真的感受你对我好，而我也都知道，很想大声地说我很想念你，原来在我身边，我却一直没发现，想在一起的画面瞬间胜过永远，我会陪在你身边，梦会实现在这个季节，我看着你看着，原来你在我身边，原来在我身边，我却一直没发现，想在一起的画面瞬间胜过永远， 有人带你前流。 9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国际扫盲日旨在动员世界各国以及相关国际机构重视文盲现象，与文盲现象作斗争，并促进世界各国普及初等教育，提高初等教育水平，最终达到增进人际沟通、促进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今天是9月8号，国际扫盲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优惠14000，14000，14000！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 老太太！ 请记住，真烟真酒，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29年，一招买烟酒，终身是朋友。 早期访友，老太太烟酒，电话010-8935-6737。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 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生活。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了。他来时躲不掉，他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啊，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 老去了吧，不再为梦 下雪的冬天，树梢上挂满流年。 想。